吻。 之每周五的智享生活这样的直播单元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那今天呢，在周五的傍晚啊，跟朋友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说呢，是我们每个人无时不刻都在进行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这件事情你没它真的不行。 真的？ 对。 就像我活着 的，你可以尝试一下。对。 而且还。这件事本身不花钱， 对， 但是如果你想生活质量好，可能就还挺贵的。 对，还得花，得花点银子，反正是 真的。 对， 那就看在哪个环节上， 没错。 而且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哪个环节上花钱是非常有必要的。 没错，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去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来源于我们每天必须要进行、无时不刻在进行的心跳，不是，是呼吸。是的啊，呼吸。 对， 万事万物都需要呼吸，不光我们人类，各种各样的动物，包括植物，它们也在呼吸着。那空气的好与坏，就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品质所在。 没错，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 没错，那可以说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啊，有各种各样的净化设备，能够维护我们这样的一个直播间。一个小的空间里面的一个呼吸条件的畅通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要请到两位特别来宾，要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他们在心中啊所暗喻的那些个真正的呼吸，什么样的呼吸值得骄傲这样的话题。来吧，先欢迎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来跟朋友们先自我介绍一下吧，先一位一位来，先首先是朱先生来。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拆了1000多个口罩的测评人柯成。 嗯，欢迎一下柯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测了100多台净化器的空气净化器评测人徐邦赫。 净化器小达人和口罩小专家是吧？ 他们都是带着大数据来的是吧？ 我跟你讲，首先我觉得你们俩还得对着麦克风要更加这个近一些啊，不能够歪啊，让我们朋友们听得清楚你们的一会儿的数据和相关的报告好不好？ 别忘了离话筒近的同时看镜头啊。 对对对对， 这是难得可以上镜的好机会啊。 是的，那该怎么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呢？您可以，如果现在在收听的话，可以来马上打开微信，然后搜索公众号，关注这个关爱青年计划啊，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 你看我搭腔吗？ 关爱青年计划， 那是关爱青年计划，够了， 关爱青年计划， 来 左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 哎、我相信这样说的话，朋友们应该都会记得很清楚，是吧？再来一遍，关爱青年计划啊， 关爱青年的计划。 然后点击左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 视频直播 来收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这个《潮流梦工厂》之每周五的数码科技单元《智享生活》。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认识完了两位嘉宾，还是应该跟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去分析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呼吸的重要性。 对， 其实从生命的本源来说起，这事儿长了啊，对吧？ 对，其实每个人都会发现呼吸太重要了。 嗯， 因为从我们第一刻来到这个世界， 是啊， 到最后一刻，这个呼吸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一生，什么时候终结，什么时候开始。 啊 但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它重要，但是你真的为这件重要的事情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它，有没有？其实我相当觉得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的。而且我们每次提到它重要很重要，但怎么个重要法儿？我们怎么个能够让它提到日程上，是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一个话题。 是是是。那么话题跟朋友们去分享之后，还是要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这个潮流梦工厂之潮流风向标。 潮流风向标当中呢，要跟朋友们去分享一些相关的资讯内容了。这个资讯呢，可以说啊，跟我们的日常生活要密切相关的。首先第一条呢，来自于这个中国的咱们民用航空行业啊，中国民航正在发生的一些巨变。那么在1月17号啊，这个东航和海南航空宣布，搭乘航班的旅客可以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以及电子解读器等等便携设备了。那么18号就是昨天，又有很多航空公司呢就是公布啊，自己的飞机上面也可以，这个未来啊将有机会能够解禁手机的啊，可以说空中开机赛一夜之间是提速了不少。 没错，这个后来又发表各自飞机上都可以解禁的时间表的这些航空公司，就是包括我们比较熟悉的海南航空、东方航空、祥鹏航空、南方航空、山东航空、厦门航空、春秋四川、深圳、重庆这十家航空公司吧，基本已经确定了自己家班机在何时在机上可以开机的时间表。 是的，那么在2018年的一开头呢，这个民航也迎来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啊。但大部分的航空公司呢，说解禁所有的航班手机使用，并不代表乘客坐飞机都能够空中上网，是吧？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了啊，目前能够使用或者提供空中 WiFi 的航班数量占比并不太大，而一架飞机的航空 WiFi 系统改造成本大约是在700万元左右的一个情况， 非常贵。而且昨天呢，这个刚刚提到的其中的三家航空公司就宣布，19号呢，开始厦门、南方和四川可以全程使用手机、iPad 还有笔记本电脑、电子阅读器等等，但是必须设置为飞行模式。 是的，那么这个飞行模式什么意思呢？咱们朋友们可以来去拿着自己手机去看一看哈。当你点开了飞行模式以后，它的 WiFi 呀、蓝牙呀、各种各样的连接功能啊，就会自动关闭了。 WiFi 也关闭了。 那你可以打开了飞行模式之后，再点开 WiFi， 再重新开， 对，连机上的 WiFi， 这是可以的哈。 其实很多人不太理解，以前大部分航空公司在这个平稳飞行过程当中，你是允许开机，但并不代表你可以接网，对吧？ 啊、对对对。 开机是比如说你看个电影啊，听个歌啊，或者你阅读一下手机里面存储的一些正常的文档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尤其在这个起降落是非常关键的时期，而且是相对比较危险的这个时间段，是不允许开机的。 是， 但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三家航空公司，他们就说全程可以使用，也就是说包括起降落的时间点， 包括滑行、起飞、降落这三个时间段。 但我现在不太理解，是说这个科学成分上是可以保证这时间段没问题，还是说鼓励大家尽量还是不开？ 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文字也可以再去值得玩味一下。他说可以在飞行全程，是指的飞起来了以后的全程呢，还是说只是在你登机以后的全程？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再去进一步的细化。 对，其实有这件事情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可以解决的，因为这关乎我们每一个旅客的一个生命安全。 对，生命安全，包括我们的一些使用的方便程度哈。 对， 用户体验为第一性啊，我们要为用户们着想才行哈。 对。 那么这是第一个情况，关于这样的一个机上可以开手机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说啊，能打电话吗？想多了，那么高的时候也没网，也没信号。 我是保守派，其实我不太同意航空公司有这个政策。 啊，是吗？ 对啊。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 真没看出来， 我身边很多人啊，至少我就不说大部分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自觉程度没有那么高。 嗯， 所以以至于很多人可以在这个条款里找漏洞，就说没说规定啊，但是他没有想到你乘坐这一家航空公司的飞机的时候，哪怕你在条款里找到一些漏洞，但是在跟自己开玩笑，我觉得对吧？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千万不要跟自己开玩笑，因为有些时候这种事情开不得玩笑。 对啊，你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个飞机上啊， 开什么玩笑啊？ 对 呀、 啊， 对 啊，所以你还是别开了吧。 就是的，来，那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飞机上的 WiFi 情况啊。其实呢，有很多的航空公司啊，以前呢，就是尤其在外航当中会发现，机上的 WiFi 速度还挺快的。嗖嗖的， 但是不便宜。 但是对贵，你遇到过的大概多少钱？还记得吗？ 我只记得不要钱的，谁记收费的呀？这不是我的风格呀。 实用主义者啊，真是。 对啊，像中东国家的航空公司通常都是免费，至少有免费时间段。 对。 那所以我一般就是免费时间段到了之后， 开机7秒之后免费。 那倒不是，他可能按流量，可能50兆或100兆，所以我就可能打开一下微信，赶紧看一下，夸快关了，或者我玩游戏玩一会儿，先是无网模式玩完之后，夸开一下联网，然后登一下记录，夸我再关了。 哎呦，我真是心机的不行哈、啊！但是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也会有提供到一些以时长为 标准的航空公司，像是什么美国的航空公司基本都是按照时长收费的。 那我就是这样，我下一部电影我在时长内我下载一个东西， 你为什么不跟家下好的来呢？ 哦，对，好主意哈！ 你指着那 WiFi 还是你聪明， 到地儿能下完就不错了。 哦，对哈，哎，或者还有一个，如果限时的话，我可以到这个境外的 APP 商店下载一个，就是他们可以用的，在国内不能下载的一些应用产品。 好，你这个心思已经是够缜密的了。 我是被黄浩锻炼出来的，你知道吧？ 好，谢谢你。来，我们继续看第二条消息。既然提到了境外事儿，我们看看海淘的事儿，好吧？ 嗯，好。 这个海淘啊。可以说呢，成为了很多用户们另外的一个淘这个好货的一个选择了。尤其亚马逊也发布了一个新的2017的跨境网购趋势预报，来跟我们说一下呗。 什么预报？是数据显示吗？ 必然啊。 对， 什么数据啊？ 那去年呢，亚马逊海外购全面对接亚马逊海外四大站点，近半年海外购国际品牌数量由8万增长至21万。同时呢，这个 Prima 会员服务已经成为亚马逊海外购飞速发展的驱动力之一。这个会员服务在中国推出一年多的时间，已经成为这个中国这个 Prima 会员累计节省运费超过了5亿元。 我发现你特别爱把这个英文读成德语 啊，这不是吗？ 对，德语是叫 Prima 是吧？ 对，这是因为 E 结尾肯定是， 对对对， 哦，英语叫 Prime。Prime 啊，哦，完了，我现在已经不会念。 在德国待久了以后，你真的是哈，这个德语先见长。 哎，这个不就是个德语单词吗？ 哦，真的哈，这树比人才疏学浅。对， 意大利语就是。 继续说，你继续说咱们下面这个内容哈。 好， 首先关于这个亚马逊的这个会员，他们也是升级之后会发现的，它这个相关的价格呀，包括它的一些个客户服务体系啊，以及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北上两个城市的这个跨境的包裹呢，说最快3天可以到达。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相关的网购的特征，也会包括有这个品质会成为了核心标配。无论是说这个咱们买什么东西，很多人会认为，那么可能是这个原装的产品啊，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比合资的或怎样的要好。当然也并非这样哈，可能满足一部分消费者们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可以理解。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有84%呢为这个品牌的名称是海购的搜索前50位的这个关键词。那么2017年呢，有这个调查显示说，超过80%消费者们选择海外购的首要原因是商品品质有保障，而可见品质已经成为了跨境电商最基本的一个发展基础与要素了。 对，对于很多用户来说，如果一个产品一个领域我不是特别熟悉，那一个老字号的牌子就相当重要。 对对对， 对吧？ 比方说同仁堂是吧？ 对， 海购在美国你买中国同仁堂，那么反着海也挺好。 你怎么这么不洋气？不是在聊海购吗？ 是啊， 你得洋一个怀身的。 怀身的 HM。 对，哎，对呢。对着呢。 能买点贵的吗？ 擦哈，不，英语叫 Zara。 又了。好了，来，我发现了这个。 你发现我的品味就到这儿了。 就到这儿了哈。来继续看当时的一个发布会的一个图片，当时是这么个情况，关于个性化消费跟个性化跨境网购的一个新的趋势。可以说呢，用户的成长是越来越快，那么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个产品能够配合用户们的这种飞速的成长，也成为了现在我们消费者们最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一会儿能看到各种各样有成长迅速的、有成长飞速的产品能够跟我们的朋友们在镜头前见面啊。 对，尤其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海淘的这个讯息，我觉得他主要提到的就是会员制对于亚马逊来说现在是一个比较重点的推广点吧。 没错， 因为其实在电商平台它并不是很大优势了。那就在针对他自己的有效客户，在固定的这些利用率很高的客户群服务之上，我觉得这个是电商平台一个比较讨巧的一个好的办法，能够迅速把自己固定的这会员稳定住很重要。 哎，对，特别是一个就是为商家们着想的一个事儿，是吧？ 对，我操心操个稀碎呀。 但我觉得下面这事儿你还真操不起的心了。下面这个事儿跟找下家有关系。 哎呦， 对，你说找下家这个事儿本来就挺难的一个事儿，各行各业找下家都不太容易。 哎，这件事儿我觉得挺这个小蓝车不是没了吗？ 来，咱先看官方公告吧，好吧，我先用个图片。这个说哎呀。朋友们可以自己念一念啊，即日起用户可以通过滴滴出行 APP 直接使用小蓝单车，并选择押金、特权卡以及充值余额的转换方案。 所以就是说被滴滴收购了的意思吗？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北京和深圳地区第一批会上线，其他城市的话也会陆续进行启动转换。 所以我理解就是咱们同事逐一的这个余额这个钱有可能退是不容易退，如果直接转到滴滴里可能他们会 用吧， 对 对吧。来看啊，这个公告是18号刚刚发布的，但是呢在1月9号时候秀兰单车也发布了一封致用户的一封信，宣布近期将会托管给滴滴出行。 嗯， 那么根据托管安排呢，小蓝单车的品牌啊、押金啊、欠款等事务呢，仍归属于小蓝。滴滴并无退还小蓝单车押金、特权卡充值余额的义务，要听明白哟哈。 就是我愿意退就退，不愿意退你也说不着我的意思吗？ 这个毕竟是俩公司啊，我愿意接你这个盘，你还可以继续使，可能就不错了，是吧？ 嗯。 那当然了，这个小蓝单车也表示说呢，用户可以继续通过滴滴 APP 啊使用小蓝单车，滴滴呢为用户的押金、特权卡和充值余额返还提供了一个备选方案，1月17号开始，用户们可以自主选择转换为滴滴单车券和出行券。不接受转换的用户，针对其押金、特权卡和充值余额，小蓝单车继续将会寻找解决办法。 哦，就是还没有解决，这只 是 一部分。 就是我把这一盘我先给了滴滴了，滴滴帮我先干一部分事儿，那另外一部分押金这些事儿，就是跟钱有关的事儿， 没有钱还， 再继续找下家谁爱兜谁兜，就是说。 但是提起这个做法是不是合理？ 嗯， 之前政法大学有一个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研究员，也是一个著名的律师，他就表示，用户可以自主解决是否选择转换方案。如果用户选择转换方案，则用户对小蓝公司的债权也将会转换抵消。这完全是遵循各方意愿自治，没有法律风险。 是。 当然，用户如果不选择转换方案，有权继续向小蓝公司主张债权，要求退还押金和充值款，其债权得到法律的保护。 各位朋友们可以细细的去品品看啊，看看到底到时候自己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我想起主义之前跟我说，他说、哎呀，我这个钱也没退回来，所以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拿一辆小蓝刷上漆，因为我底字儿没一辆小蓝。 你自己， 但是当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发现已经很难找到了。 所以你就像我一样，就从来没用过共享单车。 你没用过？ 我从来没用过。 我用过小黄。 我就是说，我觉得但凡能够到用这个的距离，我就用走的啊，我就走路，能走都走路。我就说还运动运动呢，干嘛我还骑呢？ 一看你就住得远。 一般我都是要么比如说嫌堵就地铁，然后的话呢，下了地铁，别人从永安里走过来，这也不太远，我没有必要再骑自行车，是吧？然后要稍微远一点，到国贸那边的话，我就再走到永安里，然后坐地铁坐两站。 提到走路，尤其你要经过永安里和国贸这样的 土大是吧？ 土大的地儿，就今天这个主题非常适合你。 我觉得特别的好， 非常适合。 梁山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的主题已经是迫不及待了啊！这样我们呢也是跟朋友们呢一边呢去关注一下这个主题，我们一会儿要看到的各种各样的图片，一会儿呢也要跟朋友们通过一些视频，咱们边看视频去边描述吧。因为今天我们这个控制设备可能稍微出现小问题，视频的声音呢可能这个不太好哈，我们还是用我们视频看图像好吧，然后我们去描述就好了， 好不好 啊，也一样的感觉。来，那赶紧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关于哎呀安全方面，关于呼吸，刚刚我们提到的主题， 对， 还是应该说是我们从身边事说起吧。 嗯， 最近什么样的人最多？就是办公室里边啊， 戴口罩、感冒和发烧的人 是不是？ 对吧？对， 还有很多的同事们，他们就是照顾孩子， 对， 他们说，哎呀，今天孩子又生病了，要请假，所以会发现最近这个流感的疫情是非常的，也不能叫做严重，它是在很普遍的一个情况进行的蔓延。 对，应该是有一个感冒季，而且在这一段时间里，我就有一个新的感悟。 嗯， 我发现我们身边的朋友， 嗯， 真的大家的意识现在真的变得越来越好，社会公德心特别强。 啊， 强在哪儿？ 嗯， 以前如果有一个人戴上口罩，我会觉得，哦，你是不是感冒了？现在呢， 你很多人就是怎么说，哦，对对对，以前戴上口罩你可能身边也有人得感冒的，你是怕被传染，你戴上，现在的人如果自己不舒服怕传染给别人， 自己先戴上， 主动戴，这个是一个意识的改变。 太好了。以前我们坐飞机包括现在都会有这么一句机上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在那个氧气面罩的时候哈，就是要想帮助别人请自己先做好， 对 对吧， 对， 这句话我觉得时时都可以适用得了。那今天我们请到二位特别来宾，这样跟我们朋友们去分享一下关于这样的一个无论是口罩还是说空气的净化设备、新风设备，能够给我们的生活生命带来怎样的一些关怀。 对，从关爱自己开始。 对对对，这样吧，我们还是再来去认识一下二位来宾，分别是拆解了1000多个口罩的朱克成，来跟朋友们再来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克成。 哎，可以，这边一边看镜头一边离麦克风近了， 特别好，特别好，拿着剪刀还继续拆是吧。来，另外一位我们要跟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拆解了100多台的净化和新风设备的这个我们的徐邦赫。 大家好，我是邦赫， 来自中关村在线。那今天呢我们二位专家座谈啊，跟朋友们来去拆解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所用到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东西，包括口罩，包括净化设备， 没错， 等等等等。 好， 我先问问看苗山，你家里有净化器吗？ 有 几台？ 1.5台， 或者你买过多少台净化器？ 1.5台。 怎么还有点五呢？ 就是一个小号的，搁在床头。 我听说过1.5匹的，那是空调是吗？ 有一个大号的，一个小号的。 大号搁哪儿？ 大号，我们家只有一个卧室，一个客厅，所以 一室一厅。 所以大号的搁在了 卧室、 客厅和卧室中间。 中间， 我把门拆了， 想凑合凑合。 对 啊，然后小号的搁床头， 对对对， 吹自己脸，早上起来发现中风了。 对， 没有啊，开玩笑，就是说你看。一个屋一个，就是基本上这么样子， 对 对吧？ 对？ 对，应该算两台是吧？这个王哥 算 两台，那么 这个0.5也算一个，谢谢您。 您多小啊？请问桌面式的吗？ 这么大，就跟我头一样。 那是车载的吧？ 也算也算， 就是很小， 很小是吗？ 对， 有风吗？ 我不知道，因为床 有滤芯吗？里面 因为床头柜小， 您这不会是个电扇吧？ 可能是个小号加湿器。 你能把它放床头，说明它的噪音肯定很低，不然你晚上睡不着觉了。 对对对。 可你可能不太了解我，我睡眠质量特别好，无论什么声儿。 就是属于心比较大，是吧？ 对， 沾枕头着就那样。 就是从小是在我妈和我小姨打麻将声培养出来。 他每天特别困，他属于那个特困户，是吧？ 对， 应该是工作太认真了，所以晚上回家睡眠比较好。 对， 我喜欢你的品味。 希望领导能够听到，是吧？这个领导不知道听到没听到哈。那当然，这个我们家也跟你家一样，一屋一个，因为之前也听到。 您家有6台。 10台， 行 吧。你看一屋一个嘛，6台， 5套房， 了不得这。 哎呀妈呀，都是玩笑话啊！当然了，我觉得其实咱们一会儿这个话题要慢慢展开，咱们呢也稍微的休息片刻。 对，大家听我们嘉宾这一开腔，你就知道后边这3个时段肯定 是 非常有意思。 是是是。哎呀，所以呢，一会儿朋友们赶紧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的视频内容，参加互动，然后呢告诉我们一下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空气污染天气是怎么样进行预防的，您用口罩还是用净化器还是用新风机 还是用自己 人肉啊。这个惨点哈。来吧，我们稍微要蹦一会儿啊，这个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一会儿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删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每周五的单元，我们聊聊看这个数码科技跟我们人的生活应该怎样进行结合。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嗯，那我们二位来宾，一位呢是拆解过了上千个口罩的朱克成，另外一位来自中关村在线拆解过100多台的净化器和新风设备的许邦赫。再次欢迎二位特别来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今天呢，可以说啊，这个让我们看到了对于生命的一种关爱。刚刚我们说了半天关于呼吸的重要性，其实一个是感冒，这么严重的感冒，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感冒光吃药不那么简单啊，光吃药是不够的，要注意预防才行。 对，其实不如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甚至还没有发生。咱中医就讲究治胃病，没有发生的。 对， 所以呢，非常重视周围的呼吸状况，还有环境，还有空气质量，就是首要重要的。 嗯嗯。 对， 所以说你看啊，这个既然是说要治胃病，那预防很重要。我们拿什么进行预防呢？就是说，首先第一个自身的预防，我们在出门在外戴口罩。如果天不好的话，你说都发了这个蓝色预警的时候，那必然开始戴吧，是不是？发黄色预警、橙色预警，您再不戴，等着发红色预警戴呢。 有的人红色预警还去二环跑步呢。 这不是自己骗自己干嘛呢？这不为城市做贡献吗？请问这是 对吧？ 对吧？ 所以今天我相信很多的朋友都是有问题的。 对， 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 哎呀，我的天哪！ 好，完了呢，就可以在视频直播平台上看到我们。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两位专家 是， 既然呢拆了这么多产品，就一定非常有经验。所以今天主要就是为从两位这儿请教，对吧？ 没错， 这些专业的意见。 哎，对，那这样吧，我们想问问看二位来宾自己的定义，什么时候最没有安全感？就是我们指的就是说对于。咱们生活当中哈、这种安全感来自于何处？那课程你先聊聊呗，你的观点。 好， 好， 大家好，我是课程。哎呀，刚才有点困啊。 啊，就是你看这个被这个屋里缺氧，真是。 因为我这个拆了1000个口罩，非常辛苦，跟苗山很像，工作很努力。而且不愁找下家。 老板，我错了，我要努力一点。 关键的是，听见最后那句吗？不愁找下家。 啊，对对对， 一会儿还要说下家的事儿啊。 啊， 我的天哪！ 我因为是记者出身，做了10年的记者，在北京日报集团，所以啊、关于安全感，我真做了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抽样调查。 调查。 对，当时500个被访问者。排了个顺序，让我真的是让我觉得跟我想象中结果差得很大。 嗯， 对，然后排在第四位的，大家猜是什么？最没有安全感。 排第四位没有安全感， 就倒着数是不是？ 为什么在第五呢？ 对，第五和第六和第七很接近。 哦，很接近。哦，那 是没有安全感。 从第四开始说， 第四很普遍，占比很高。 没有安全感。 男朋友不在身边， 靠谱。 是吗？ 恭喜你没答对。 要不然你要答对的话，又暴露了你上周的一个缺点了，真是的。 就是。我每一周的缺陷都是连着的。 我跟你讲，以后大家可以看苗山每周的节目，能够知道他到底缺什么东西。 这是相亲节目吗？ 我已经从第四名开始的。 对，时间有限，我来说一下。 好好好， 第 四名是 什么？第四位是啊，当你手机的电量低 啊没电 时的时候， 没电， 很多女生，尤其有很多玩王者荣耀的这些啊，各位段位都是这个。 这正常， 身受对，经常不能坑队友。那排在第三位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很多飞机上通了 WiFi 啊， 对，其实跟飞机吸气相关，对， 这没信号是吗？ 还不是，是当遇到气流颠簸的时候， 哦， 突然下降， 哦， 你真的很没有安全， 很害怕， 很多人都有同感吗？ 嗯， 对，排在第二位的，第二位的，是当你没有钱的时候， 这个女生可能 啊、哦、没钱，没钱还不是最没安全感的事儿。 对对对，女生会觉得我的存款一看啊，这个不是这个几位数， 七个多亿，哇！ 没有安全感 啊，没安全感，对 对, 对， 七个多亿特别没有安全感，我觉得这钱哪儿来的？ 哪儿来的？ 但是最没有安全感的，这个是我觉得这个答案还真的是趋同的，占比非常高。当你的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 这是必然的。 对，当你的健康遭到威胁的时候，这个占比非常之高。 就是拿到体检报告结果的时候，是吧？ 对对对， 就是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对对对， 命也只剩下半条， 半条 的 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最没安全感。 这个两个再分个第二、第一，就是 别再分了，没办法了，都已经 存款很满，但是结果很现实。 这个更惨， 对吧？就是有钱用不上， 对 对, 对，捐给我， 对， 呸呸呸， 你说的是吗？ 不能提这个 啊，好， 呸呸呸， 来，那继续啊，安全感是怎么着？这个课程这么认为，那邦赫你认为呢？ 就我认为吧，安全感其实是自己给自己的。 嗯， 如果你自己对自己如果是不够自信的话，我想任何东西也给不了你安全感。 嗯， 比如刚才举例子，如果你健康受到威胁，那你身边是不是有再多的钱也没有用呢？ 嗯，没错。 嗯， 所以就是以前那个老的这个例子，那不用再多举了哈。什么一后边一串零那事儿哈。 对对对对，就是如果就是零在前面嘛，对吧？ 那就完了。零点一， 对不对？对，算了。啊、 行， 这些 学不好，我们都看出来了。 我数学真是堪忧啊！ 我们不要再浪费观众朋友们的时间了。 对对对 对 对。 那我想问问看，我不知道朋友们这个二位嘉宾都是否知道，大家伙儿这个人类的呼吸的这种频次有多少？我们对于呼吸的重要性，我们的周围的好朋友们也好，周围的亲戚们也好，同事们也好，他们都掌握呼吸的重要性这一点吗？我说你们二位肯定都掌握，对， 您说的应该是健康呼吸，呼吸谁不会？ 那是 的， 对， 怎样健康呼吸？这个才是我们今天重要的要聊的。 呼吸有质量的空气， 没错。 我的另一个调查又来了， 又调查过。 大数据非常关键啊，听大数据。 嗯， 对，每年全世界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有600多万 啊， 600多万人， 因为空气 也 污染。 对，大家可能会觉得啊，空气污染我顶多是肺得个肺啊，其实不是。我访问过很多专家，不管呼吸道方面的还是儿童医院方面的，呼吸是总阀门。你的高血压、心脏病很多病看不出来，其实都跟呼吸有关。但是很遗憾的一个数据，这600多万人里面，死亡人数最高的 number one 就是我们中国，而且占到了100多万。每年因为呼吸的污染，我们有100多万的同胞去世。那大家对这个呼吸的这个刚才那个谁啊， 王赫 说的很对，这个意识比较麻木，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啊。我是做户外的呼吸的健康，确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要去重视的一个事情。对对对。然后刚才这个苗山说到这个 Prime， 对，然后我在想，我眼前一亮，我是变形金刚迷啊，说的是 Automatic Prime 吗？擎天柱。 哦， 对， 你也是觉得德语发音特别好， 对对 是吗？ 我研究了更深入一些，因为大家看擎天柱也戴着口罩。 啊、 哦，对，有可能是他戴着口罩比较憋气， 因为他是卡车司机， 对 对, 对，经常在路上嘛，对。所以呢，他就练就了一个 排量大， 对对对，新的本领，这个会富裕啊 ，Prime。 对， 所以刚才这个苗山可能是 Prime，可能是擎天柱说的。但是呢，刚才说这个找下家，我觉得苗山确实会比小航要好一些。主要是去面试了，小航说我是程小航，没有特点。苗山去用富裕说，这 就哼哼是吗？给他了就， 对对对， 以后你就用这样的声音去做节目吧。 啦啦啦， 这个有一技上非常重要啊。但是书归正传，这个呼吸确实是中国面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对， 所以你看，这个呼吸既然这么重要，我们怎么去关心我们的呼吸？ 对，其实刚才课程提到的这个，我们中国虽然是这个高发，但是并不是说光指我们空气质量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我们自身没有意识的问题。 对的， 比如说国外也有很多，比如说在特定的条件下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可能在保护意识方面就比我们强很多。 是的， 比如说在施工地点，比如说在马路上尾气排放的比较重点的地方，很多人还在马路边跑步。那这就不是说光是空气质量不好影响的，就是你自己完全没有这个保护意识， 这个意识很重要。 对， 所以说咱今天节目就要唤起意识。 对 啊，然后我们通过外界，只能通过一些外力，我们通过口罩也好， 通过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 比如说靠我们呼吁也好， 对，光呼吁可能还欠点，还得花点钱去买。 对，就是首先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方式告诉您这个重要性，然后呢同时您提高意识，这就是一个完美的。 对对对，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对于这样的一些个设备都会有一些考量，自己肯定，我相信肯每个人都会买过口罩啊， 买过。 对，净化器跟新风可能会说啊，有很多人说哎呀，净化器买了不少，新风可能用的还是比较少。那一会儿咱们就跟朋友们去好好掰一掰这个关系啊，到底在这个户外场景没办法，我们只能用口罩是吧，没法我背新风机在后背上，不现实，不可能，没地儿插电去是吧。然后呢在家里边的话没人愿意戴口罩吧， 我怎么觉得我心里想的全都是误区呢，我真的我都不敢，我 来我给你解答一下，你说 真的太好了， 你说你 好，现在 先抛第一个砖啊， 疑难杂症从我提问开始啊。第一，我以前买口罩的时候真的我就觉得哪个美我就买哪个，因为我走在街上大部分人要看呢，所以我首先要关注图案美不美啊。而且呢有的时候戴的时候觉得它很重要，戴完之后随便就揣兜里了，或者揣在包里。下次有的时候我就哎我那哪儿去了， 你那包里买菜都装的都是大蒜什么的姜啊，里都是土， 对，而且是满兜都是口罩，我经常满兜都是，就是我衣服兜还有什么包里都是，我可能突然起一个小黄，我可能撑出一个口罩就戴上了，我知道肯定不好，但是这我相信就是发生这件事儿的几率在我们生活中很高。 对，我看的那个课程面前一大堆的口罩，各种各样包装的。 他为什么冲着我撇着嘴点了点头？ 这拆解过1000多个，他肯定啥样的都 见过。我这一定是个误区吧，就是一定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还是让这个拆了1000个新风机的帮 帮会儿。 首先啊，就是站在口罩的立场上，我跟您说一下，估计你买的没有几个防雾霾的，因为防雾霾的口罩本身比较有技术含量，它比较贵，你满兜都是口罩。他肯定买的是特别便宜的那种， 对， 可是老师您说对吗？ 对对对， 就是 10块钱一包这样的，一包得好多个哈。 但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当我不太懂专业知识的时候，我总认为带总比不带强。这个我相信是个误区。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 就有时候还不如不带呢，是吗？ 对对对，真的是。 对这个事情我操心了30多年， 真的、 真的是太大的误区了。 我就是你主要服务的对象人群是吧？ 一会儿都拿走，一会儿都拿走。 课程为什么这个？你看啊，操心30多年，他今年已经60了，知道吗？ 他今天 他能长成这样，还是看着像30岁的人？他因为自己就是戴口罩，知道吗？ 就是因为呼吸健康， 呼吸健康。对， 他心里他们俩在看着我，直接心想。这个人挺好，得救，是不是？ 这个人我还没救了。 老师，这个人怎么看着这么年轻、 啊？哎呀， 哎，我身上的误区，你们挨个聊聊。我相信很多人，就很多个不好的点。 对，知识点啊，我要说一些。 好，第一个知识点， 知识点很重要。对，证明我有文化啊。首先大家知道一个人一天呼吸多少次吗？ 啊，划重点了啊。 对，划重点。成人，17000次。 对，差不多，差不多。 一天，对，但大家知道孩子吗？儿童。未成年的孩子一天的呼吸35000次， 对对对， 大约啊，咱们要严谨，大约35000次是成人的2倍。刚才苗山说这个误区很大，就在这儿。我看到很多的家长给孩子买这种儿童口罩， 对 对, 对，他都是比较痴迷于这个防护能力啊 ，N99 啊， 恨不得有 N100 才更好，对，但没有 N100。但是大家其实知道，在英国、在德国、在很多的发达国家。儿童是不被允许长期佩戴这些所谓的工业口罩的。 哦，真的？ 对，因为真的很严重。因为我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直接上去去制止这个事情，跟家长去说一下。他们听完之后都觉得很恐慌，因为 继续继续 啊、实际上小孩子的呼吸，他的心肺比较弱，如果他戴着这个口罩本身是憋气的时候，他每一口呼吸34000次呀，35000次，很吃力。他的心肺功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他会缺氧。那学习不好的小孩可以拿这个当理由啊，缺氧。对，但是更重要的是，他因为心肺的这种憋气呢，他的心肺发育会造成不可逆的严重的影响伤害。对 对对对， 也就是说，同样的孩子，一个天天戴口罩，戴工业口罩比较憋气，一个天天不戴口罩的话，那么经常戴口罩那个孩子的心肺功能在成人之后会很弱。对，肯定是当不了这个孙杨了，游泳肯定是不行， 那没戏了。对，孙杨肯定没戏。 但这些知识其实在国内大家知道的非常少。对，基本上我在路上遇到的都是家长在戴这个工业的口罩给孩子。 我觉得好多都是戴一个，很多甚至有戴成人的，戴那种就是医院那种一次性的。 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嘛，就是我一般人的误区认为口罩嘛戴了总比不戴强，是吧？有的人这么想， 其实不是， 还不如不戴哈。 这个戴错口罩 这个 带错 危害更大是吗？ 所以小孩其实要么就带很专业 对 待小孩 的 专用的，不然就最好不带，是不是？ 是的是的啊，这个其实要看环境。对，如果说重度雾霾的话，其实可能要 就别出屋了吧， 就别出去了。 对， 一定要出去的话，千万不要戴工业口罩。嗯，大家今天知识点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是工业口罩。 什么叫工业口罩？来，咱们把话筒稍微往上掰一点。哎，对对对，好，离得近一点， 身高比较高哈。 然后的话，拆口罩，然后的话跟镜头去展示。 他每一句都要说，哎，身高比较高。 对对对对对， 王队长找我下家。 篮球队等着呢。 我现在正拆呢。 啊，这一包就是刚才双十一打五折我买的啊。 就是苗山那个， 这不是我的吗？ 满兜都是这玩意儿。 这就是我满兜都是这个，这还是个名牌呢。 对对对，当然我不是攻击品牌啊，我只是讲口罩的分类。 哦，就是这类。 啊，对，这一类口罩大家看到，我觉得大家很熟悉了，我不用多解释。对，嗯，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背面，它写的很清楚。 嗯， 它写的是本防护口罩对于某些颗粒物的呼吸防护是有的。 某些，啊， 对，错误的使用可导致疾病甚至死亡。 哦，错误的使用。 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我怎么能够知道哪些是错误的，哪些是正确？ 告诉你怎么戴。是吧？ 这里其实有一个点就在于，就是大家如果给孩子戴的话， 嗯， 你大人自己要试一下，戴上呼吸啊，是不是透气？ 嗯， 透气性比过滤的雾霾的那个能力要更重要。 嗯， 不要给孩子戴 N99 的 ，N99 说白了是很强壮的，在德国很强壮的这种男人施工的时候 哦， 勘探啊，挖井啊， 防那个尘肺病是不是？ 啊，对， 啊， 对。那你看我们就把苗山这么婉约对吧，这么身材这么瘦弱的， 太瘦弱， 哦， 我的 天哪， 他是一定不能戴这种口罩。 嗯， 对， 哎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他得戴双层。 那小孩子就更不应该了。 对， 对， 对，相当于让一个这个啊，小女子去举哑铃， 但是不， 你想这个伤害一定会很大。 嗯， 所以记住这个，不要让尤其是老人和孩子， 嗯， 妇孺、孕妇去戴这个工业的口罩。 人说这不是有呼吸阀吗？这个， 这个呼吸阀实际上是工业级的。 嗯， 是工业级的。我拆解过，对，它是粘在上面的。 哦， 且不说这个胶。这个是 有交就有权， 对对对对对，这个我是不太建议的，对， 嗯， 但是实际上任何事情，佛教讲一切未果生， 嗨，嗯 啊，这个大家可以过啊， 嗯， 这个小礼物刷起来啊，这个， 这个套路很深嘛，感觉， 对，但是呢，这个呼吸阀实际上它对这个在零度以下的时候， 嗯， 对，就是空气比较冷，因为北方现在肯定天天都是很冷， 嗯， 冷的时候它里面的这个呼吸阀这个呼吸能力就比较弱了。 那个 很吃力， 我想就是再问一个小问题啊，这个呼吸阀它里边是什么东西，什么材料？它那个是个什么橡胶呢，还是怎么塑料片还是什么玩意儿？ 其实这个我今天可以直接把它剪开，大家 可以啊 看一下。 我从来没舍得干这个事儿过， 没关系，五折嘛。 这个还是新版的呢， 还是新的， 你知道旧版的是那种上下 头戴式的， 头戴 式的还是挂耳式的呢？ 你知道头戴是我自己在家把它剪开， 嗯， 然后系上变成这挂耳式 啊？对，我也这么改装过， 对吧？ 对，但是发现那么改装以后 勒得慌， 并不好用。因为那样改装有，它那个头戴式是下边那根绳短， 哦， 上面那根绳长。 对对 对， 对， 那你剪开了以后，发现那两个系的死扣 在耳朵下， 在这儿，特别难受， 对对对， 特别奇怪。 但是我脸够大，能撑得起来，你知道？ 嗯，祝你幸福。来看那呼吸阀拆解第一个， 我剪了一个呼吸阀，其实很简单，大家可以看，它就是一个塑料的外壳， 嗯， 里面其中一个黄色的一个小的薄的这个呼吸片。 对 对，有一个误区啊，就是呼吸阀是不能过滤雾霾的。它是出气儿的， 对， 它不是吸气儿的。很多人会觉得有呼吸阀一定防护能力很强啊 ，no， 这个是出气儿的， 嗯， 是为了让你不憋气。 哦， 但是这样的材料在这个比较冷的环境下，它这种材质也比较差，因为大家看它的价格在这里，对，它不会是太好的材料。在零度以下极端环境的时候，它的形变能力比较差。当你吹气的时候，它是打不开的， 哦， 或者打开比较的吃力， 它会变硬，是不是？ 对， 嗯， 你就会觉得比较憋气。其实道理很简单。 嗯， 第二就是说它的容尘量比较低，因为它没有滤胆，大家看我剪开之后它就是只有是这样很薄的， 就靠那层纸片，是吧？ 对对对对，那这个在英国其实劳保法是有规定的，八小时必须丢弃。 嗯， 哦，跟一次性差不多。 对，所以你包里放很多是对的，八小时要丢弃。 不，你没有读懂我的意思。我虽然是包里有很多，但是我抻出来哪个接着是。 然后他可能哪个都放过，都已经早超过八小时了，使用了这个时间。 有火锅味的，有草莓味的， 对对对对对， 还有沾着红印的，是不是？ 可以。 哎，每一个都有， 是不是？啊， 漂亮。对对对。 哎，我说就是冬天有的时候哪怕骑一公里小自行车的时候， 你 会也 会 觉得很憋， 我觉得心情也不好了。 我以为是因为肺活量需求变 增加了，原来是因为室温，就是外界环境温度变低了的原因，是吧？ 其实因为你缺氧。 对， 就跟方老师的小品一样，对吧？你跺你也麻， 对， 你马上喊你也晕。对，这样的口罩实际上，在欧洲的这个劳保规定里面，建议是最多强壮的，经过体检有体检证的 啊， 强壮的男人，德国男人啊，半小时必须摘下， 嗯， 呼吸两小时。 啊， 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小孩跟包括女生是不应该戴这样的口罩的，一定会憋气。 这长期戴的话，就肯定不行，受不了啊。 对对，因为它是在工业中的， 哦， 工业生产的东西不要带在生活中来。 那 我们这个不是绝对的，比如说， 嗯， 真的天气特别可怕，比如雾霾已经污染爆表的时候， 嗯， 偶尔戴一下，嗯，要尽快摘下来。 嗯，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所以应该销毁，所以就是那个戴过一次之后应该销毁，而不是揣兜里下回接着用。 那肯定不行啊，是吧？ 对。 我还， 你得要再多促进一下内需。 我觉得我说完了之后，我说完了之后就得骂我，我还带着他跑过步呢。 哎呦我的天哪！你就赶紧快变成德国男人了啊！ 有一个跑步的真实案例 啊， 以前老日报有一个同事， 嗯， 每天坚持在二环跑一个， 哦天哪，倒下了。 对，然后他最后是肺气肿。 嗯， 对，这个是真实的案例，所以其实呼吸真的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事情，大家不要小看它，它不是 那 个急性，它是慢性的。 我特别着急的想问哈，就是说你看看这样的口罩不能戴，那咱戴点轻便的，那个薄薄拉拉那种， 哦，一次性的， 这个蓝色的啦， 对， 还有那种白的啦，还有灰的什么带活性炭的那样的啦， 那个透气特别好， 那个行不行？那个好， 哎，活性炭那个， 嗯， 我还咱们以前有 带吸附性， 对对对， 啊那个。那种的， 这个严格讲也是要慎重的。 嗯， 对。然后刚才讲了工业口罩，我说下一个知识点啊，知识点，我想生活口罩。 嗯， 这款口罩其实最近很流行。 哟 啊，很流行啊， 这个爆款嘛， 爆款， 明星同款。 你得戴啊，我日文不好啊，它这写的很清楚，防花粉99% 啊。 对，花粉比 PM2.5要大多了。 嗯， 花 颗粒大是不是？ 颗粒的直径大很多。 对对对。然后底下这个什么秋德斯嘎什么，我不太会日语，但是我能读懂，他的意思是。对感染的病毒， 嗯， 啊，空气污染的防护没有任何作用 啊，没有任何作用啊。 对，它底下写的很清楚， 它相当于只是防过敏的，是吧？ 防花粉过敏的口罩，这是。 对， 嗯。 那么它颜值很高了， 对， 我觉得女生很喜欢，这个可以理解。对，但是有时候我在问女生啊，你这个口罩你一定要戴吗？啊，好看呀，好，真的好看，咳的不停哈。颜值真的是很重要 啊， 但是命也很重要。对，这个容颜易老哈，应该保护好自己。对， 这个能理解， 对，这个能理解。对， 我觉得花粉能阻挡粉尘呢。 粉尘是它只能最多阻挡 PM10。 对对对。 对，或者 颗粒大的， 对， 颗粒大的。 PM50啊。 PM50相当于大家键盘上脏了看到那个灰啊。 灰， 这是肉眼可见的，那是。 灰和土。 但是2.5和 PM0.3。完全没作用， 嗯，完全没用。 对，这有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国内很少有人去公布出来。 嗯， 我每天看这个买表，看这个官方的这个数据，公布都是 PM2.5 今天多少？ 对， 实际上在空气污染中，对人体伤害更大， 嗯， 更有危害性的，吸入肺里就永远出不来， 进入到肺泡的。 对，叫 PM0.3。 0.3。 大家想啊，0.3比2.5应该小十倍吧？ 对， 那是直径。 嗯 啊。这有文化就很重要，几何学的哈，小600倍， 嗯， 它比 PM2.5 小600倍，它是可以钻入你的血液、你的肺泡里面。 哎呦， 那到了你晚年或者中晚年，这个很多癌症的这种癌变都是因为它在里面排不出来。那么很多口罩上面注明只能防 PM2.5， 嗯， 它没有注明能防 PM0.3，这个是值得大家去筛选的一个很关键的。 你说我现在还来得及吗，小 黄？你赶紧！ 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晚了。 不晚不晚，任何事都不晚。我觉得从今天开始下了节目以后，赶紧买口罩去。 哦，真的，我觉得我肺里已经有了。 你那也出不来呀，是不是？你这个也不能这么着愁啊，愁也没用啊，是吧？ 熬一点猪肺汤能不能帮助？ 得了吧，你赶紧的，接着拆口罩啊！ 好，接着拆啊！ 嗯， 也要提出一些表扬的，不是说大家都吐槽啊， 嗯、 这个不是吐槽大会啊。 嗯、 这个口罩它非常好，标 PM2.5 可以防的，后面写了很长的一些话，我也认真研读了，没毛病啊。 嗯， 拆开看一下。对， 好，这个看着是布的那种是吗？ 对的。 啊，还要带一个滤片。 对，这个就好很多。 这种布的里面，这个滤片都要经常更换的，是吧？ 对的，它这个是有一个滤片的滤芯，我们叫滤芯滤胆。对， 嗯， 这个滤胆其实大家可以理解为相当于， 相当于刚刚那个工业级那个滤胆嘛， 对，只是把它带在里面了。 嗯、对， 啊， 这颜值增强是不是？ 这还是个工业级， 增强你的颜值和你的这个贴合度的。 嗯， 对。但是啊、 这个 他没有呼吸阀。 对了，这个主持人非常专业 啊。 他没有呼吸阀， 对 对，如果没有呼吸阀的话，你的呼吸一定会比较憋闷， 而且会起雾气。这里 对 对, 对， 戴眼镜的话， 对对对、嗯，且增加了这一层之后，也许可能穿透性会更差。 对 对，因为它并不防螨， 对啊， 它只是颜值。对，第二呢，就是说它呢这种不分 size， 对，因为我刚才看女生、 哦、 对 它均码， 很喜欢脸小，对吧？因为肯定是叉 S 好。 XXS 很瘦， 脸就指甲盖那么大点儿。对， 我是XXL， 哇， 真的、 哦，说的是我吗？ 我是XXL。 所以啊、实际上，我见到的这个工业口罩是不分这个尺寸的。 对、嗯、 对，比如刚才咱们看到我剪了的那个，别管您脸大脸小，小孩、老人还是我，这种 都一样， 均码。 对，均码，均码。我看到很多小朋友戴的时候吧，鼻子是翘着的， 还有下边磕着根本就够不着，没包住， 都没戴一样。 嗯， 对。但是好的生活类口罩，它是以服装设计的这种高度去设计， 要贴合， 了不得 了，了不得了、嗯。所以它是分尺码的，不同身高的人，不同脸盘大小的人要戴不同尺码的口罩、 嗯。 所以这是一个第四个知识点。嗯、这个听众们如果在选口罩的时候，如果这口罩分尺码，哎，我觉得至少是良心产品，它考虑到了你的体验。第二个，如果它有滤胆， 嗯， 就会比刚才那个一次性的。对，还是要好一些、 嗯、 对，但好多少要看它有没有呼吸阀。 明白。 对，让你不憋气，这一方面滤胆过滤雾霾，一方面呼吸阀让你透气，这个是很关键的。 嗯， but 就出现了这个很多奇葩的产品。 嗯， 对，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难的难点，就是要想兼顾这些点，还要像苗山需求那样很好看。 嗯， 这个就很难了， 很难了。 没事没事，这点我可以放弃，真的可以放弃。 我觉得呀，特别的值得朋友们去看一个什么叫做好看啊，这样的一种造型的口罩，好不好？ 嗯，来看看，哇、哦，这个挺美的。 啊，这个是，这就是我现在脖子上挂的这个， 这个很美啊、哦。 但这个美主要是因为这个模特眼睛大。是不是？ 它有两个那个 换气阀， 换气阀，它里边还有那个 M 号， 对， 嗯， 而且去看它流线的这个设计是比较适合鼻梁比较高的人。 对对对。 哎，这个鼻梁就是一个很关键，有很多国外的产品引进到中国的时候，由于我们这个脸部的曲线不同，对吧？ 嗯、刚才说到大品牌 H&M， 嗯， 这款口罩的设计师是 H&M 的。设计师， 看看， 果然是不一样， 看 与设计的。 它的原型是 Acne Studio 的设计师， 啊， 它就是以高端时尚服装和科技防霾结合的一个产品。 哦， 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产品的。对， 嗯， 这些品牌的设计进入中国市场之后，会根据我们的脸型做一个 对的 更新，是不是？ 是，他们很用心，他们的口罩根据亚洲人，尤其中国人的面部结构， 嗯， 他们改变他们这个滤胆里面的一些结构。我可以现场再拆一下这个口罩。 好、嗯， 咱们比一下， 咱们看看。对， 好， 因为还有一分钟啊，就要进广告了。对，咱们得要赶紧拆。 好的，好的， 好， 赶紧拆。嗯，对，大家看一下这只口罩啊。 哇， 这个 盒儿好棒， 高级的不行。 iPhone 级的盒子 ，iPhone 级的盒子。 我想要那个盒子， 仪式感。对， 嗯， 这个盒子，对。 哇， 那么它是有一个外罩。 哎，这挺漂亮的。 对，这很漂亮吧？大家可以看上面有、 这 个。这 是个眼罩吗？不是， 我今天上飞机会把这个当眼罩 的。啊，真的可以。 对，后来空姐找我买，说很好看，也想。 对，这个颜色真的很好。 你用这个加了很多微信。 哦，好嘞， 对， 新的 这个我一会儿拿走了。这个 对，好的。 你看一下脸的尺寸。 对，然后可调节的耳挂。对，然后两个呼吸阀， 哦， 呼吸非常顺畅。然后下面，它会有两个滤胆送给你。 嗯， 这个滤胆我剪过，有六层。 六层。 六层，真的是良心产品。 这个是可以戴一辈子的吗？ 两个小时，两个月。对， 哦， 两个月， 一百个小时， 哦， 两个月。 嗯、 这个重度雾霾两个月可以过滤 PM 0.3。 它这两个月是从第一次戴开始算起，嗯、还是所有戴的时间加一起？ 按照时间算吧。 所有戴的时间， 嗯， 对，可能每天你戴两三个小时在路上， 哦、 对，这样的话大概两个月换一次、 嗯， 很便宜，就跟我们新风机换滤芯是一个道理。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它可能买的时候比较贵，但可以一直用。 还是戴上那一刻起两个月、 嗯， 就哪怕我中间放一个月到两个月也得扔了，是吧？ 啊，不是。 是 使用的时间， 使用实际使用时间， 哦、 嗯， 那还行。 来吧，那朋友们也可以来稍微的赶紧啊，加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 嗯， 点击视频直播看我们相关的这个内容的， 对， 然后的话发过来你的一些个疑惑，我们进行专家解读。 对， 我们整点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你什么情况？这是？ 大家好，我是苗山， 戴着口罩还给我们做直播呢，这是史上头一次主持人在直播间居然敢公然戴着口罩上直播的主持人，送给苗山了，你是电台第一人。 我真的没有想到，连那个儿童款我都可以戴。 对，他戴的是 S 号的 ，S 号的呀， 脸好小。 但是说实话，有点崩， 崩得慌是不是哈 ？S 号有点崩。 我觉得你还适合那个 M 号的就可以了。 真的，你确定 M 可以？ 但是你觉得你现在戴这样的一个口罩，六层过滤的，你呼吸费劲吗？ 还可以，真的可以。你想，我现在还可以说话，然后 你再不能说话， 我通常戴别 的，你就别上节目了。 不。别的口罩，说实话，我会降低说话的频率和可能性。 就是你就不想说话了， 确实憋得慌，这个就舒服得多。 而且是我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我之前戴那种刚刚那个朱先生拿那个工业型口罩哈，我戴上以后的话，我就自然不自然的说话的声音就变成了这样的感觉，就不愿意张嘴了， 对 吧？就这种感觉，我就说不太清楚。 但是我觉得特别好，你知道，显着脸特别的小。 但是你那个麦克风的声音敢开大点不？ 其实是这样的，显着脸特别的小，因为你知道，戴上儿童款的口罩就想卖一个萌，所以呢， 关爱青年计划是吧？ 关爱青年计划， 赶紧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看苗山到底戴着怎样的一个口罩跟我们做视频直播呢哈。 主要是还挺美的， 哎，对， 我头一次戴这么颜色浅的， 而且颜值很高。 我以前不太敢戴这个浅色的口罩，因为我皮肤又不白，所以浅色可能会显得更黑，但我觉得这还挺好看。 我刚才一开始很担心说它两个这个空气阀这种，我很担心它会不好看，它会很显得很奇怪， 结果 长得像猪鼻子一样。 结果 发现并没有， 主要是看谁戴嘛。 你的颜值衬托了口罩的美， 这个口罩在全球呢，居然有粉丝 啊，有粉丝团， 很厉害的。它在全球160多个国家地区有粉丝， 这么厉害？ 对，这个是又能把功能性解决又具有颜值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还蛮欣赏的。对， 来吧，那我们在今天节目第二小时的一开头啊，既然看完了苗山戴口罩直播之后，我们来看一个小的视频，看看我们对于空气的污染应该怎样进行重视，看看我们面对室外的空气污染应该怎样正确的戴口罩。 Thought to be the worst air pollution event in history. Deadly and very poisonous. Motor bronchitis. You don't have to get scientists to see how bad the air is here.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what you breathe? Air pollution is today the world's largest single environmental health risk, killing more than 7 million people a year. It was this issue that started Aranu, built on a vision to create a world where everyone can breathe clean and healthy air. Last year, I moved to India.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 started thinking of what I was breathing. My long-gone asthma had come back, and I realized it was because of the polluted air. I started searching for protection, but the only masks I could find were either industrial types or basic masks that simply didn't work. Back in Stockholm, I teamed up with the right people to develop the best breathing mask for normal citizens. And now we've created something we're very excited about. A mask that doesn't compromise. It's highly protective, it's comfortable, and it's easy to breathe in, yet fashionable. After months of iteration and user testing, we've now been able to combine high-quality filters with a unique fit, which is exactly what a mask needs to be protective. Truth is, if a mask doesn't seal good around your face, it doesn't matter how good filters you use. To make the mask easy to breathe in and likable to wear, we also equipped it with stretch binding, 2 exhalation valves, and adjustable ear loops. In addition, we also have changeable filters so they can be reused while at the same time stay hygienic. Finally, we don't believe functionality needs to compromise design. An urban breathing mask should be a way for self-expression as any other fashion item deserves to be. It covers half your face, so whether you commute, travel to polluted city, or just walk around town, the mask should be protective, feel comfortable, and of course, also look good. 好了，我们看过了短片之后，也终于了解到到底应该在什么场景之下使用口罩了，而且应该怎样去正确的佩戴口罩。可以说呢，我们刚刚呢有现场的展示啊，有现场的去拆解， 嗯， 加上小片儿之后， 试戴， 对，还有试戴。刚刚你的试戴已经完成了啊，非常好，对吧？ 而且我觉得特别帅气的在于，以前每一次我的那个口罩里面，刚才小航提到， 嗯， 到处都是口红印儿， 对啊， 这次完全没有蹭到。我刚才戴了这么半天， 对， 这是真的， 里边是白白净净的， 对，真的没有。 今天口红是油性的，直接就化死在上面了， 化死在上面， 怎么蹭也蹭不掉，是吗？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在于如果它有口红印儿，就证明这个口罩离我的嘴很近。嗯， 它说明它那种呼吸时候它会贴过来， 对，会受阻的呼吸。 既然会受阻，说明你的呼吸就已经。不舒服。 那如果就上面没有口红印儿，也就说明了就是它离我是有一段距离， 对， 所以那空气是有一小空间的，所以可能会相对舒服一些。 是的， 没错， 嗯，对，这就是 H&M 和 Acne Studio 他们从服装的角度 啊去设计这个口罩 需求。嗯，对，是的，嗯，这个很重要，对， 嗯， 而且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口罩很用心的，我给大家可以试戴一下。它是立体裁剪的， 立体的一个剪裁，然后看它 真的显脸小。 嗯， 那我这么大脸的一个人也能显一下脸。 咱俩这不是一个号吧？ 啊，我这个是成人款。 哦，成人款 L 号。哦。 第二，它这些都是纯手工缝制的。 嗯， 对。那因为它主要是想倡导一种就是环保的一种理念。 嗯。 做口罩本身就不能污染环境。 嗯，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今天带来了另外一个很火的一个口罩。 嗯， 对，最后一个要拆的。 好， 对，这可以 电动的。 哎， 电动的。 电动。 我曾经想买电动的，因为我想跑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专门背在胳膊上的那个，是不是这个？ 再接一管子是那种。 对对对对对，我曾经考虑想买那个，但是我不是因为这个机器的， 我觉得这是很愚蠢的一个做法吧。 对，我当时搁置没买的原因是我后来发现我跑步的频率没有那么高。 这个我能够理解。 对，但是我就是我在想这个电动应该是我所说的那一种吧。 这包装这么拆开了，真的是全新开模。对， 这些拆完了的能不能一会儿都被我拿回家？ 这个是什么东西 这个它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啊，很多口罩品牌也都出了电动的口罩。 嗯， 但实际上我在海外，在欧洲啊，尤其北欧，我是没有见到这样产品的。 嗯， 记者出身很好奇，我就问为什么你们不去用 电动 对 电吹风 去解决这个呼吸顺畅。然后他们说这个，你看这里面通过电去这个启动这个风扇， 嗯， 让你的呼吸比较顺畅， 是充电的呗， 它是需要一个这个聚合物电池的， 嗯， 相当于就是锂电池镍电池， 电池本身在瑞典是很少使用的， 污染是吧？ 它就是制造雾霾的挥发物之一。对，所以这个故事就很有趣。对，你做这个是为了 防雾霾， 防雾霾，但你又同时制造雾霾，这个是瑞典他们觉得 这是矛盾的事情， 不能接受的。对，有点像我小时候这个装这个杀毒软件，对吧？付费买了一个杀毒软件，他还用这个黑客来黑我，黑我还得升级再去买这个杀毒软件，就等于是好的坏都是你造。这个我觉得，在我来说，我解剖了这么多口罩来说，我对这个理念确实保留个人的一个意见。第二个就是，尤其是孩子，我不太建议把戴在脸上的、戴在孩子脸上的东西是充电的。 通电感觉心里头 对 不安全是吧？ 不安全的。对， 你说你搁屋里， 对对，没有人会在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在孩子的头边吧？ 他 对对， 睡觉时候枕头边上搁一净化器，你说他 净化器。 喵山 就是个孩子， 我浑身都是雷区是吧？ 你这是个误区之人，真是。 哦天哪， 所以今天我觉得哈，刚刚电动这个玩意儿，我想问问，这也不便宜吧得？ 这个还是蛮贵的， 但是它的效果呢？ 我测过这个产品的效果其实是有的，对，咱也不能说吐槽人家品牌不好，它的过滤性、它的透气性确实要比一般口罩要好一些。 那是。 对，但它的稳定性，包括它的这个电机的稳定性，包括它震动， 对 这个振频等等，包括噪音，还是我觉得在欧洲的标准还是稍微需要提升吧。 你现在手里拿着这一款是直接就是戴在脸上的吗？ 对对对， 不是我所说的分体式的，一个绑在胳膊上，一个连一个口罩在 那个 是防毒面具吧？ 那个其实是要连一根管子的。 对对 对， 但我也是环保主义，我不知道这个管子最后要丢到哪里，一个塑料的管子， 而且 管子里面的这个天天的细菌存留 还 很大。对 啊，多脏啊，感觉。 对，而且感觉生活没有了，天天大家都插着管子戴着面具出门，我觉得跟我想觉得更喜欢一点这个北欧的口罩比的话，我觉得生活回来了。 就是感觉要综合的去评价，你会发现可能不要那么复杂的口罩，但它那个效能要好一些，又不阻碍呼吸，就只能够选像这样的口罩，我觉得可能最好一些。 我可能当时虽然没买啊，但是考虑过那带管子的，也是因为它的电机离我脸比较远，像这种直接戴脸上，它就是一个有电有关系的，我也会有点担心万一呢。 对对对对， 太阳是吗？ 知识点啊，就是其实 我已经不能再破相了。 对对对， 是，已经都破成这样了。 对，但是确实不太建议。 对对对， 哎呀，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关于口罩这个分析是相当的精细了哈。之前咱们从来没有在现场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去跟朋友这么掰开揉碎的去弄口罩，真的是掰开了揉碎了哈。 对， 都剪了，拆都拆了。 这期节目成本很高。 很高，对，咱们买口罩花了4万多。 发票我都留着呢。而且是专票，不是普票啊！ 来来来来，这个所以说赶紧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们支持我们一下啊！那个能够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就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提一些您对于相关的呼吸空气净化设备、口罩啊、新风设备的一些个问题，包括您自己的一些个认知啊、您的一些个不理解啊，都可以问给我们的二位嘉宾。 对， 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从室外转到室内了。 对，我们家的1.5个净化器 终于可以用上了哈。 不是用上了，就是误区吧，就是新抨击的对象又是我。 今儿回家赶紧开窗扔下去，然后买新的。 杂照花花草草就 不 好了。 来吧，那我们还是赶紧听听看这个来自中关村在线的净化器方面的这个负责人专家啊，我们的徐邦赫同学。那么徐小伙伴，赶紧给我们说说看你们的一个大事情，这是在去年你们就开始干的一件事儿了。 不对，是2013年。 2013年那么早你们就开始关注这个室内的空气的污染情况。 我们其实更关注净化器产品本身，因为这个东西第一呢它是刚刚发展起来，第二呢这个很有可能被就是不良的企业家去作为一个用健康为借口来圈钱的这么一个产品，对吧？ 明白。所以说你们就做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种评测，各种各样品牌的净化设备 没错 进行评测。 没错，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评测。而且 对，我们私下都这么说， 都这么说。公开也可以这么说，的确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所以的话我们看看当时你们在评测的之前你们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动作，有这样的一则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就是当时的一个双镜啊， 对， 双镜横屏，就是空气净化器跟 新风系统 、嗯、叫双镜，简称叫双镜，嗯，两种净化。 我觉得我们还是从这个一般人认为、所认为的这种误区开始吧，因为我们觉得一下说了很多数据，大家可能不是特别能理解， 对， 但是从我们生活中我们想当然的做法开始分解，我相信能够更加立体的清晰的给大家详解。比如说我刚才提到的家里面可能很多人像重视空气质量的家里会配那么一台净化器，然后更加扩就是怎么说呢，更加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可能像我一样一个屋搁一个，这已经是比较极致的了， 对， 已经很好了、啊、 但是选择净化器的品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身边有的是朋友在问这个问题、所以我的问题就是，一像我这种一个屋放一个，我这其实只能算1.5个，因为特别小的，而且小的放在床头柜我觉得冲着我枕头吹可能更有效，这我也不知道觉得对不对。第二个问题就我理解， 你知道为什么早上起来你发现你自己拔干吗？ 我说我特别渴，真的特别渴， 自己吹的呢。 而且我第二个问题就是大部分净化器是不是就是一个滤芯滤网几层的区别， 也就这样 是吧、 啊、 也就是这样了，根本上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因为一个外行嘛、所以我就这两个大一点的问题。 那我先来解答您第一个问题吧、好吧，您觉得其实净化器啊是选择是不存在误区的，这个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呢，因为这么一个东西只要保证它是有效果的，它就不是坏事。净化器跟口罩不一样，有了肯定要比没有好、 那是对、 对吧，这个 是因为你这个室内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环境， 对 是吧， 这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做评测嘛是没有任何的依据的，但是从去年的3月1号开始因为国家相关的机构对于净化器这边嘛也是比较重视的，因为市场上种类实在是太多了，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家电品类从2年之前的没有到2年之后的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品牌在市面上这样销售，国家对这个东西也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去年的3月1号呢推出了新国标，就是我们简称新国标，就是18801，就是对于净化器的一套相应的标准，在相应的标准里面呢，就规定了什么是好的净化器，这是国家给出的一个规定，所以大家也看到刚才我们拍的那个视频里面呢，就是相关的一些测试项目也是按照这个新国标去来的， 对对对， 也去找了相关的实验室。 所以说这实验室这么多，我们到时候可以来看看你们用各种各样的产品在实验室当中，在理论数据下这样的一种评测的结果，还有一些相关的产品的横评，一会儿我们会看大量的数据和大量的这个产品的评测表格，好吧，来先看这样的一则小视频。 是中关村在线基于我们多年的产品横评以及评测经验制定的一套便于用户去选购了解产品的一套标准，那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数给到消费者的是一个最直观的选购的一个推荐指标。 规定了2种实验舱，一个是30立方的，一个是3立方的。一般来说，大的净化器呢，我们要在大舱里做；小的净化器要在小舱里做。同时呢，这个小舱3立方舱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做一个寿命的加速实验，它是两个功能。实验舱呢，它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密闭性特别好，比我们一般家庭的这个房间密闭性要好很多。噪音啊，它是整个标准体系里的其实一个比较特别的项目，因为我们是希望它越低越好的。像其他项目，比如说CDR或者说净化能效或者说 CCM， 都是希望它越大越好。现在呢，目标的规定呢是 CDR 越大，它的噪声限值呢也相应的是要高一点的。 好了，刚刚看视频之后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参数我们都需要了解和名词解释一下。刚刚这个我们这位专家也提到说 CADR 值，这个值是什么东西，能跟我们先来去说一下吗？ 是这样的，我来这个节目呢也想是为大家就是稍微解读一下关于净化器所有的名词，因为对于消费者来理解就是新国标相关的规定太难理解了。我不能保证我今天要买一净化器，然后我经过半年的学习我成为半个专家再去买吧。 那天不现实， 已经升级了到时候。 因为这个东西呢是国家就是给我们推行标准，也是在市场上呢说一个净化器好坏的，但是我想用一个更直观的方法，这也是我们做媒体平台所 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的，帮大家解读， 对，帮大家解读。你只需要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买哪个就可以了。其他的关键的参数，我用最简单的方法给您介绍一下，就 OK 了。 嗯、好，太好了。 嗯、 那 CDR 呢，就是洁净空气量。 洁净空气量， 对， 在单位时间里边呢， 对， 嗯，洁净空气量， 这个呢，大家可以如果难以理解的话，可以跟空调的匹数去相对应的比一下， 啊、 空调一匹、1.5匹、2匹、3匹、5匹， 或者跟那个冰箱是单位时间冷冻能力， 对， 哎，可以这么理解一下， 对， 啊、 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啊，你看新国标里规定了 CADR， 嗯， 越大就说明它的净化能力越强， 对， 再简单点说，它净化的更快， 嗯， 对。 对吧？但是您看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说，苗山也说了，我在床头摆了一个小的，我觉得那就 OK 了。 嗯， 虽然它的 CADR 低，但是它更适合卧室使用。 对， 嗯， 我们拿一个 是吧？ 对，拿一个特别大的产品扔你卧室，您会在你卧室装一个5P 的立式空调吗？我觉得你肯定不会。 嗯，它的卧室够大，才可能对吧？ 一室一厅嘛，就一卧室。 对， 小看本宫。 他那一个就是小看。人家苗山的卧室1000多平米呢， 所以呢，就是 无言以对。 人家一个厕所顶我们家5套房， 好尴尬， 好尴尬。嗯，来继续我们题外话，这是啊。 嗯，所以说呢，关于净化器的数值，大家其实在选择的时候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作为绝对。我们做测试呢，也是你看很，我们是在一个价格段。假如在5000块钱左右， 嗯， 我们把所有的机器都列在，把参数都列在上面。然后关于怎么选择呢？我只是告诉你这个参数是好是坏。5000块钱，你用1块钱能买到多少的 CDR？ 我只能告诉你这个。但是至于怎么选择，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人群去给大家去逐个的去推荐。 嗯、 说白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是 吧？ 嗯， 就是尤其是有些客户还对品牌有点忠诚度，比如你喜欢三星啊， 嗯、 你喜欢夏普啊， 嗯、 对吧？ 需求也不一样。 对， 嗯、 所以在净化器的选择上，其实可以这么跟大家说，在经过去年3月1号新国标发布以后， 到了3.15之后的一个检测， 对， 嗯、 市场已经得到了很大的规范了。 嗯、 你选择净化器只需要考虑的一点就是你究竟适合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今天来到这儿目的不是为了跟大家说哪个净化器好，哪个净化器不合格。不好意思，在市场的净化器基本都是合格的。 嗯， 那能不能举例有几个比较大的品牌，他们一定是有比较长处的地方。 嗯， 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夏普长处在哪儿？飞利浦也是。 啊、 哦、对， 还能加湿啊， 对， 是吧？ 像飞利浦也是很多人钟情的这些品牌。 对， 他们一定会有一两项比较能拿得出手的特点来，能不能帮我们分解一下？我们也对应的看看是不是我们需求的。 没问题，你这问我就问对了，你问别人估计还覆盖不了这么全的品牌。 专业，包括那戴森的那么贵，人长处就是贵，对吧？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净化器分为现在目前分为三个派别， 嗯、 一个是国产、 啊、 国产派、 嗯， 另外一个就是大品牌，比如飞利浦啊、A.O. 史密斯啊这种、 嗯， 第三个就是日系。为什么把日系 单 独单 拎 出 来 呢？ 对， 我先说日系吧，好吧。 好， 夏普松下， 嗯 啊，对吧？日系的品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比较爱把加湿模块放在里面。 对， 嗯， 对吧？大家可能一开始买净化，因为在日系，他们对净化空气净化的理解跟我们那个国产和欧美不太一样。 嗯， 日系它管它叫空气消毒机。 对对对对对， 对吧？ 对， 大家看到的是松下空气消毒机、夏普空气消毒机，它是为了改善你的空气质量而去的， 嗯、 而不是说专门针对雾霾或者是甲醛有一个强化，没有。 嗯。嗯， 就说白了，日本你在用的产品，日本人也在用 哦。但人在天气当中可能没 所以，就有个问题，就是在重度雾霾、 嗯、 或者你对甲醛有一个非常急切的去除要求的情况下，可能日系的性能 来得慢， 对，有一点点缺口，这个是日系的、 嗯。 但是你平常使用，或者是你像北京最近的雾霾得到了很大改善，这种天气使用日本的产品会让你觉得很舒适。 嗯。 一是外观漂亮， 对， 还可以加湿，干燥是冬天， 对， 另一大空气杀手、 嗯， 因为我们早上起来其实嗓子疼啊， 呼吸道啊，皮肤啊都会产生问题， 对 对 对，所以日系产品忽然感觉到很舒服、 嗯， 但是不适合哪种，不适合你家里比较大，然后你所在的城市雾霾比较重的这种用户去选择。 嗯，而且他们对于这个日系产品啊，对于这个声音的控制特别的好。 对， 他们的这个睡眠的模式，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静音，你几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 嗯 嗯， 所 以其实挺适合我的哈。 对，它、 哦、 日系产品价格普遍比较高，也更适合你，我觉得。 啊、 哦，颜值和价格都比较高。 我刚要说听了前半句之后发现哦不是特别适合我。 然后第二个我们说吧，我们是对，我们说欧美吧，欧美就是飞利浦啊 AO 这些大品牌，他们的优势强项是在性能上。 嗯， 这是在新国标刚推出以后，我记得飞利浦印象很深的，他们做了一次产品的升级，在产品的性能上飞利浦一下领先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 哦，是吗？ 嗯，这个是飞利浦系列有款产品好像叫6608嘛，在我们两年的横评都拿到了第一。 嗯， 为什么？因为它的甲醛去除能力极强， 对于新房子， 哦， 新的卧室刚刚装修完。 刚才说了净化器不就是一风扇扣一滤网那么简单吗？ 对， 对， 对， 就是几个滤网的区别嘛，有的一个，有的仨，有个六个。 就是飞利浦嘛，用这个强性能告诉你其实远远不止这样，它设计的机器是在风道上经过优化的。你大家知道风道，机器风道其实越长越大对于机器本身越不好，就是它会削减它的净化能力。 是的， 而且风道越长，其实啊我们听见的净化器来自于净化器的声音并不是电机的声音。 嗯， 这是一个误区。大家看在市场上宣传的时候，大家都说我用德国某某某电机，我电机成本就达到多少多少，不好意思，你这个噪音不是来自于电机， 是来自于风自己的声音， 跟风道碰撞的声音。 嗯，就好比我们这个开车时候那个真正开起来了以后会发现发动机的声你几乎听不到，都是 胎噪路噪。 对 对，都是这种东西。 所以飞利浦的产品通常比较薄， 它很小，它很矮。 对， 就是对新的产品飞利浦都很矮。它是怎么设计的？它是把两边啊，它把滤网放在了两边。 嗯， 而不是我们之前遇到那种 后进风。 对，就是那种 前进风， 一个叠 落起来的感觉。对， 它是两边通过两边进风，它几乎是没有风道的里边。 嗯， 风道几乎风。它的风扇几乎是就是那个 直 我们不叫 出是吧？ 对，就基本上就是和那个滤网基本在一起了。 所以它的在欧洲产品里面性价比比较高，是不是？ 对，但是它价格也比较贵。 哇，可是也没有戴森贵啊，戴森 可是也没有 Blue Air 跟 I O 那什么 I Q Air 贵啊。 I Q Air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I Q Air 其实很就是市面上卖的应该叫 Health 250那款机器。 嗯， 卖的非常火，而且卖了十几年。它那款机器是为了医疗级， 就是在手术室里头使的这种东西。 刚才苗山妹也问了，说瑞士那么好，空气那么好，为什么净化器啊、口罩都来自于瑞士？ 对 呀， 啊，他们怎么会产北欧？为什么会产？ 为什么会有瑞典的？ 人家不是针对雾霾设计，怎么就不能来自于瑞士了？ 对， 你知道我一般选择这类产品啊，无论是口罩还是这种净化器，我会先看它的产地是不是同样面临这个空气问题的国家。 曾经的英国是吧？ 对对对， 啊， 我会首选英国。 曾经的美国的污染都比较严重一点。 对，如果我买像德国的产品，像飞利浦这类的， 嗯， 我会因为它是一个工匠国家， 嗯， 质量好，我会买它。 嗯， 但是 重工业国家， 对，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同样有空气问题， 嗯， 我会觉得它一定有先进的经验， 啊，优先考虑。 这是我的一个误区。 当时我记得 iQOO 那款机器进来，应该在国内卖到14000到17000， 是啊， 好， 非常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它使用的是玻纤滤网。 嗯， 它那个滤网之前在家电院做过测试，它滤网的 CCM， 这就是另外一个，除了 CADR， 我刚才说了是净化速度 ，CCM 大概你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滤网寿命， 嗯， 就是我滤网那个容尘量，我到时候能吃多少灰， 嗯， 而且还保证它继续有效，这个叫 CCM， 嗯， 它的 CCM 达到100万，什么 跑分这么高哈？怎么回事？ 对，它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你在 什么时候？咱们现在不重要， 嗯， 咱们要先听一小段广告，更重要。 好的， 对， 啊， 一会儿接着聊， 马上回来。 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美。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司马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 好了，欢迎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欢迎欢迎。那么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段，怎么过这么快啊？ 对啊，平常时间就觉得过得很慢，今天因为来了特别好的嘉宾，所以时间嗖一下就过去。 你的意思是以往我们嘉宾不好吗？ 黄浩现在在飞机上吗？ 非常好。对， 黄浩现在听不见我们 说话。黄浩应该现在在飞机上。 太好了，嗨，黄浩。 好了， 想你哦。 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视频直播来看看我们的视频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啊！有小片可以看，有图片可以看，有嘉宾可以看。当然了，今天我们觉得嘉宾的话就是一句都不可以错过。 对，而且都是干货。 一位是拆过1000多口罩的这个朱克生，另外一位是拆解过100多台净化设备的这个徐邦赫。都欢迎二位再次跟朋友们来通过自己的经验，然后跟我们去答疑解惑。我觉得像这样的内容特别适合给朋友们多多去输送一下。 我们都拆不起。 哎，这是有道理的哈，这 是 关键。 是不 是 拆不起 啊？你肯定拆不起了。你知道我们做一次横屏需要花多少钱吗？ 啊， 将近100万的投资。 百万投资，嗯， 我们10台机器100万。 但是我家愿意开放做测试， 没问题。 我们测口罩的设备也上百万， 是吧？ 他们刚才都看不上，说你们家一室一厅不用测试，还是6个房间那个适合测试。 这个好吧，来， 我们刚才说到 CCM 了，对吧？ CCM, 我还记着呢。 对。 估计再播一会儿会忘了。CCM 这个东西呢，就是容尘量，就说白了就是你家里不有滤网吗？它能吸多少尘进去，然后保证它不还有效果。 嗯， 就说 口罩也有， 对吧？ 也有这样的一个设置， 就是容尘量这个数据是那个叫什么空气过滤器都有这个东西，只要你涉及到空气过滤的都有容尘量，只不过是 CCM 是针对于空气净化器的一个容尘量，因为它的测试标准是由国家规定了，所以它叫 CCM。大家记住了，这个东西就是你滤网能用多长时间就叫 CCM。 划重点了啊 ，CCM 记住了 ，CADR 记住了啊， 嗯， 越高越好是吧？ 对，刚才说到那个 Aquair 他们 CCM 达到100万是个什么？什么概念呢？在家电院的一个舱里不断的燃烧相应对流经测试，他测了半年，它的滤网才衰减到50% 啊， 测了半年， 那就是平常 不间断的半年， 就是在那个加压那个舱里头，就是那个测试舱里头，密闭测试舱里头， 一直往里放烟雾，那烟你知道，点一根直接 爆表了，就一根烟爆表， 对，它不断的在燃烧， 半年， 对，半年， 哇，那就说家里其实可以用2年吧，大概、 不止， 不止 两年，一辈子吧， 10年。 嗯，用到你搬家为止。 这个品牌价格是多少啊？ 10000多吗？ 10000， 但是。 这就是我想说的。有的时候空气净化器，很多朋友他会看这个性价比高，他就认为价格又合适，然后呢这个产品口碑又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往往一个产品单价虽然贵，它寿命长，包括滤网，这是一个需要继续花费消耗品，对吧？ 刘珊，这就是一个消费观念的问题了。你愿意一次性投入好多钱，还是我宁愿去等等看以后的新产品降价以后我再买呢？ 那现在呢？我就挺着。 现在买，你可以买个便宜的先使着呀，也不错呀。别人说你可以不十年换一次滤芯啊，你可以先我年年换也没那么贵啊，是不是？也不是不行。 其实滤芯不便宜， 滤 网都不便宜的， 百八十块钱是肯定有的， 对 吧？对，一个滤网。 对、对。 但你要换一套也得好几百，甚至是大几百。上千也有可能， 但是你知道， 但他这滤网十年换一次得多少钱？得买一个了。 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人平时朋友总说我比较坏，我刚才就把主持人吧，落到一个圈套里了。他是能用十年，但是我是不建议你用十年的。你想想，十年除了雾霾以外，它上面还有什么东西？ 灰尘、 细菌、 细菌啊！ 这十年的细菌都没散掉，全在里头待着呢。 那你想一想，这个东西会不会二次释放呢？是不是有一定的隐患？ 对啊， 而且阿克尔本身那个东西是医疗级的嘛。它适不适合家用，还要我们是比较中立的，那个东西确实是好，你买了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适不适合你家用，这就另一说了。我今天也在不断强调，这个东西没有的绝对好坏之分，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对吧？玻纤滤网它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它的阻力比较大，所以它的噪音会比较大， 对， 它需要一个风机有很大的动力才能吹透那个滤网，所以它的噪音要比一般的来的大。 明白， 而且它的洁净空气量输出可能没有一般的大，因为它太密集了。 太密了， 对。所以如果你有哮喘，家里有哮喘 啊， 或者是老人孩子比较多，特别敏感人群， 医用的这个 对要考虑一下。如果你是一般的家庭，那咱们就可以再买稍微便宜点， 必要性没那么强， 对，必要性 就可以买5000元级别的那种， 对， 是吧？像布鲁威尔的也不便宜啊，布鲁威尔跟戴森差不太多吧？这价位， 戴森你看啊，戴森现在都已经，戴森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净化器，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要是净化空气，不要买戴森。 戴森是吸尘器， 戴森是 比较 空气净化 风扇 ，它是 风扇， 它不是净化器， 对， 它起到不了净化作，它能起到一点净化的辅助作用，但是你要能，就是说我雾霾天我要用戴森，根本就净化不完全。 人主业不是干 对，所以戴森人家也没说自己是净化器，所以这个误区大家要搞清楚。如果你想净化空气的话，那就不要去考虑戴森；如果你想保持自己室内有一个就是气流流换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戴森，因为它是一个风扇， 而且人家颜值高，卖的是那个设计和那种技术，是吧？无风扇技、无风叶技术。 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相对外行的人来说，如果你并不能把这个各个产品的性能啊品牌都搞明白的话，我觉得你在选择净化器的一个像我来说比较讨巧的办法，你首先可以筛选出来一些空气净化器的品牌在面前，从这里面挑选，对吧？你不能把所有的牌搁在一起，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电器它什么产品都产的， 是 对吧？ 经过市场的规范，现在空气净化器的品牌已经到一个比较，就是市场已经到一个比较理性的时期了，就是二三十个， 对， 就你能记就差不多了，像之前几百个，我估计连选品牌都选不了。所以呢，我们选品牌尽量往一些大品牌去选，比如飞利浦啊、艾欧史密斯啊，他们的技术都是过硬的，就是看你价格能不能接受得了。 而且大的公司的售后， 对，售后 放心的部分， 对对对，售后其实 有 一方面。 有一位听众，那个网友啊，老傅，他说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米的这个空气净化器？ 哦，可以。这个就是说到第三个话题了，就是国产阵营。其实就在我看来，因为我拆过很多的东西， 千元以内啊， 测过很多的东西 啊， 我有买， 现在已经 小米是吧？对， 六百九十九。 现在第三个阵营就是国产净化器。国产净化器的有高端的，有低端的，但大部分的国产净化器的价格都在3000元以下。 都是打的一个价格战哈。 对，比如352，大家都听过吧？3下5除2，出卖就是快。很火的352、 哦、是吗？还有这么个牌子？ 对， 我还真的没有听说过， 我也没有 啊。 三个爸爸， 三个爸爸也是， 对， 就国产品牌。 三个爸爸好像听说过。 小米的净化器呢，如果在小空间是 OK 的，但是如果在，就是我们经过实测，如果在雾霾比较重，像去年的北京， 它就停不下来了， 500多。它降不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水平上，就是降不，它只能降到100，从500降到100，但是你再往下降，小米就降不下去了。 而且就是你要测定它这个东西的位置很有关系，你要在出风口测，还是在你的室内任何一个什么地方测，这个有很大的关系， 对 吧？ 所以说大 CDR 的产，小米的 CDR 可能比较小，大 CDR 的产品就是在 极度重度雾霾的天气下，它的效率和它的能力啊，一下就是价值一下就体现出来了。它可以在最快速度下给你降低到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数值，30-25以下。小的净化器，小米是因为它小它便宜嘛。你要在正常天气下，我觉得用 OK。但是如果太重的天气，它可能就是面临的一个可以净，但是净不干净的。 其实有点鸡肋，其实是有点鸡肋。 但是小米也出新的，你买是699，现在小米有1999的小米 Max， 那个就还可以。小米也会意识到自己产品的，根据不是产品有问题，不是产品本身有问题，而是针对的人群不一样。 对对对， 你把它放在卫生间肯定 OK， 你要把它放在客厅，那真的是不行。 所以其实不管什么品牌，如果今天大家听了节目，就应该关注的是净化器。刚才有两个数值，小航上 CADR 值跟 CCM 值， 对，没错、 哎、，C 什么什么。 反正到时候大家去看的时候要注意这两个值就行，要高就好了。 C 打头，对于女生来说就是两个 C 打头的值。 其实节目白做，我跟你说，就记这俩 C， C 等等等等，然后还有一个 C 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事儿也要记住一下，除了这两个 C C A D R 和 C C M 之外，也要记住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是吧？点击视频直播不许笑，嘉宾。我们还想说这个事儿，要不大家怎么看呢？ 这个环节都没有演， 就是的哈。来，这个关注我们公众号啊，“关爱青年计划”，嘉宾气得都口罩都戴起来了。刚才 “关爱青年计划” 来，非常棒。以后我们做一个这个操 CCM 做 操。 对，其实我觉得在如果两个价位或三个价位差不多的，我们在看这三个数值的时候一个做比较，我觉得这就比较容易选、对我来说好操作一些。 对， 对吧？ 多好，记住，我姓常 C， 他姓苗 M， 记住了吧？ 哇、哦，咱们俩是为了净化器而生的， 真是不容易，可算把这事儿找不回来了。 对对对， 来继续咱们聊这个净化器。我觉得可能时间的关系，咱们应该聊聊看新风这事儿。 对， 新风现在人关注的很多很多， 好火。 其实我从来都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虽然大家一直在提。 你看吧， 这个话题，我本身就说白了，在新风行业是近两年才被我们所用户所把它捧热的，对吧？我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研究新风的，因为用户的需求，会有人问我。我就去，尝试去看看新风这个行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这么跟你说吧，您目前包括二位在座的二位所认识到的新风，可能跟目前市场上热卖的新风是两种东西。 啊？ 哎，那我先说一下我理解的啊。 理解的什么玩意儿？ 我理解就是它和净化器的区别是，净化器是一配件，新风是一个中央空调散出来的，是不是？ 好。第二个小航 来，我说啊， 完了，我错了。 我理解的这个净化器就是摆那儿一个大机器，往那外边吹风，屋里头空气自己那儿屋内循环。新风的话呢，就是安在一个，就好像以前窗式空调似的哈，怼在窗户上面，或者拉开一块玻璃怼那儿，然后的话可以能够让我们通过什么空气负压进行室内外空气循环这样的过滤方式， 哦、 是这么个意思 吗？ 你看，大家都把新风就是二外都把新风归结在过滤里了，但是真正的新风呢？ 不是这么回事啊， 它的出生意义是为了换气， 换气。 我觉得小航说的接近一点，对不对？他那个说的是老是那个窗户上的风扇嘛，外边的进来。 对， 我那完全是错的。 是这样，我是这么理解啊，这个没有不透风的墙，那也没有不透风的这个屋子，是吧？你这个屋子里头密封再严实，它也会透气儿。那肯定它这个新风往之，但凡从外边往里边抽气儿进来的话，里边的气儿能往外排，这是一定的。甭管他往哪儿排， 小航一看就是有研究， 能出去， 他知道压力的问题。 因为我搜索过好多，但是到现在还没买，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哎、 咱们一会儿 我 一会儿 冷笑一下， 来吧。 还有， 咱们来说说新风的问题、啊 还有压力的事儿 啊。哎呀， 因为新风这个问题，大家都听到过一个，就是国外的新风普及率是90%几，中国连1%都不到。 对啊， 大家一般都听过吧？但是国外的新风是为了换气而生，它不是单纯的换气，它是为了节能。 为了节能， 新风最初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节能， 难道 是不是跟你们一印象上的过滤好像不太一样？ 而且我觉得新风难道不会更加费电或费什么吗？这个 举个例子啊，很简单的例子，假如说就是我们这个演播间吧，夏天你会开中央空调对吧？你会把这个演播间里的、温度降到，假如说室外现在是35度，室内是20度，我问你，如果你开窗，你想换气吧？如果不换气的人肯定是受不了了，对吧？ 是啊。 如果从呼吸健康来说，你换气的时候是不是室外的空气会进来？ 对。 然后里边空气会出去。 对 啊。你的空调是不是白开了？ 那是啊。 啊， 我多浪费啊，这东西。 你用新风 啊，就不用空调了，等于把啊。 脑子呀。 你用新风是不用开窗了。 哦，空调还是得用啊。 空调你该开得开啊。 他是说用了新风以后，你开窗以后，你要外边热空气进来，里边的空气出去了，对吧？然后你把窗户关上以后，你又要开空调，你又要消耗这么多能耗。用新风进行换气的时候，外边的空气进到室内是冷的，冷的空气出去是热的，它会有个交换的 过程。为什么进来的是冷的呢？ 这叫热交换。 哦，完了，这 热回收。 那还要空调干嘛呀？ 它降不到那么低呀、啊，是吧？ 那如果 它是如果没有空调，如果室内外没有温差的话，新风就失去了它本身的意义。 哦，它需要温差的压力、嗯、是吧？ 对，它不是空调，它是一个换气装置。嗯、 那新风也需要电吗？ 当然需要电。 那不是又更费了？ 我们算了笔账啊，就是正常的，如果家庭我们现在用新风，如果带热回收的话，一年能给你节省电费4000。 啊？节省的是哪儿的钱？ 电费4000，你夏天开空调和你冬天开暖气的钱。 我以为一直会更费空调和更费暖气呢、哦、 我们已经把新风的消耗电已经给你刨去了 啊。不不，等会儿我再理一下啊。就 你再理一理， 就是 你双脚离开地面。 现在说因为空调还开着，所以我在想它省的可能是变频空调的那部分钱，对吗？ 嗯，我这么跟您说吧，就是省的是哪一部分钱呢？它其实就是让你开窗，新风其实就是跟开窗一样的、 嗯、 只不过在开窗的过程当中，你不会损失你的冷空气出去，明白我的意思吗？ 哦、 所以你空调，假如说你损失了冷空气出去，你是不是空调还要工作好久一段时间才能把整个空气再找不回来？ 哦、就空调 这个过程就 关一会儿。 对， 哦，明白了。 就相当于空调的负载一直是很小。 就这么说吧，相当于现在的定频空调，它就一直定在这个数了。 嗯， 但是变频它会根据你的环境， 对， 它会调节升降，然后费的电度也不一样。 对， 所以如果用了新风系统的话，相当于 你变频空调始终在一个低的 运行的位置上，或者它可能自动就关机了，因为位置上是够的，所以就省了电。 对，如果你家里是自采暖用电的话、嗯，这个效果更加明显。 哦，哦 那地暖的话就不怕了吧？ 如果你是集中供电， 集中 你要为国家省钱吗？ 那是啊， 对。 而且你的话，你能这个保持室内的温度是一个 很对很舒适的，很舒适的。所以说，为什么外国的新风要90%多的普及率，是因为国家政策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建筑物里都要有这个东西。所有的建筑物都有新风了以后，是不是国家就会节能好多？大家就不用再用过多的煤，也直接就没有雾霾了，对吧？ 你想啊，这个 对 呀， 对 对 对 对， 制造的少了， 一家省3000-4000，家家这么省。对吧， 如果车里要都装上的话，那就更好。 车里 新风可能实现起来有点吃力，因为新风本身热交换模块比较大。 哦，我一直把、那个、 你开卡车估计可以， 擎天柱那可以。 我一直把那个汽车里面不有一个自循环和外循环， 啊、 把外循环定义为 新风 系统。 哎，对，那个就是现在目前。我刚才说了，新风是为了节能而生，对吧？但是现在我们所接触到的新风就是为了净化而生， 嗯， 所以它两个概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 那我们这个东西到底要不要选择呀？就是该怎么选择呀？ 大家可以看啊，吊顶的新风，大家可能在新风提到新风的时候都是那个吊顶那个是吧？走管那个就是热回收， 嗯， 以热回收为主，就是以节能为主，换气为主， 嗯。 而我们现在看的那种柜式新风，在墙上打个洞，然后把这东西挂在这儿。那个就是净化型新风、 嗯、 那个是以净化为主、嗯、两个东西功能不一样 啊，不一样。 对， 那种装窗户上那种小号的呢？ 小号的也是净化为主， 以净化为主的。 对、 啊、 除了那种吊顶的或者是那种比较大的柜式，非常高、嗯、能达到 那个立式空调是那么大， 对对对，那么大的可能是就是你去问那个卖新风的销售人员，你就说有没有热回收，他说要有，他就能实现一个热交换，就是给你节能。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他就单纯净化。 我有个问题 说。 我一个问题， 问10万个为什么，就是你、 就是说那个新风系统，当我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应该选择它的附加功能多，比如说新风空调，或者是像在说的几种功能都在一起的一体机更好、 嗯、 还是说我应该分着选，哪一种对于家庭来说更好一些？ 这个就是看您目前家庭状况。你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有装修过的，有没装修的。 对呀， 装修过的你怎么装那个 吊顶式的 你装不了， 嗯， 对吧？没装修的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哦、 所以这个东西新风 的经济，当我都没有装修，我现在就是觉得，你觉得是因为我们有时候概念是一个机器功能太多、 嗯、 可能每个都不是那么擅长 嗯, 嗯， 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还是说其实这也是个误区，其实完全可以一体，只要你都有需求。 是这样的，那种吊顶机呢，它在净化能力上会偏弱一些， 嗯， 然后那种专门为净化而生的机器在净化能力上会强一些， 嗯， 这个就看你所在地的空气质量怎么样、 哦、 但是吊顶机的换气能力会很强， 嗯， 哦， 热回收效率会很高。 那我要不要买一个，比如说有新风系统的空调这样？ 新风系统属于暖通，它跟中央空调其实是就在一起的，他们是一个行业。现在很多中央空调里也是自带新风的， 对，有新风功能， 对， 是可以的，但是它的净化能力稍弱。 哦， 你可能还要配一台 净 化器。 有没有三合一的呢？ 没有。 哦，没有。 就是如果是你要中央空调，然后你又要新风，你还要让新风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那种净化能力， 嗯， 目前技术是不太可能的。 那贵式的也不太可能是吗？ 贵式的它不就是不带空调的那个功能了吗？ 你说那个空调柜机那个 柱子的那种 搁不下， 对， 嗯， 它那个柜式的那个东西，你看中央空调和新风可以放在一块儿，对吧？ 嗯， 但是柜式的东西是不能跟空调摆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单独的新风。柜式的东西目前我记得我前两天测了一个远大吧，它的热回收效率和净化效率现在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标准，但是它的体积比较大， 嗯， 价格比较贵， 嗯，可能这个技术还不太成熟， 对， 起码现阶段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弄分体式， 嗯，还是分着来吧，哈， 对。 然后对于装新风的用户，可能现在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是您刚才您说的啊，汽车有个内循环，有个外循环，这个没错，这个是新风和净化器最根本的原理的区别。 嗯， 新风是直接跟室外空气接触，它的净化原理是把室外的空气抽进来，然后在抽进来的过程中给你净化了， 嗯嗯， 投到屋里的都是干净的空气， 嗯， 然后你有脏空气怎么办呢？小韩也说了，就是我们都有门啊，有窗，有缝， 排着进。 对，通过压力，你想一个气球越吹房间，如果你把房间挤过来气球的话，它的气儿多了，是不是它就胀开了？ 嗯， 然后慢慢的通过那个缝就出去了。 对， 效果是不错的，跟净化器能达到同一个净化能力的效果， 嗯， 这个是新风的净化原理。 嗯， 但是它是大家要注意啊，它是跟室外的空气接触的，而净化器是不断的在进行室内循环。 对对对， 所以有个问题，净化器它的净化效率会比新风要高。 那肯定啊， 一个房间净化力五分钟，新风可能要半个小时，因为新风需要形成一个稳定的气流。 对对对， 但是新风的体感要比净化器好， 嗯， 因为它进来的时候是会引入一些新鲜的空气的。 嗯， 说白了，你每天晚上睡觉，你早上起来觉得头晕，可能并不是你枕头没有睡好，而是二氧化碳浓度有点高。 对，嗯，再加上你关门什么的，是吧？ 所以 要， 我觉得新风和净化功能在一起， 你 还是这两个功能在一起，其实还是有必要的。 当然，我觉得就是说，还是用专业的心做专业的事，对吧？ 对对， 你可能有条件的话，还是都置备一些比较合适。 对，就那种大的呀，那种又可以换风又可以净化那种可以，但是 其实更好。 对，其实更好，但是不是每个家庭都有那个条件， 嗯， 或者是 对 有那个需要的， 嗯， 有那个需要的，对吧？ 而且的话，现在你想，你的空调别往里边扔，空调才多少钱一台呀？ 对，空调其实不重要，你要是能扛住，可以不开，现在都行，只要这换气够好的话，其实。 嗯我们之前总在说新风和净化器，其实这两类啊，在我看来都属于一个改善型家电。 嗯， 就说白了，你不用你也能活 啊。对， 活的，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活得更好。 对， 我们不能说 这就对了，你要用你就可以活得更好。 对对， 那其实是这样吧，对于我们一般普通一点的家庭，比如三口之家这样的小， 嗯， 小家庭， 嗯， 房间也未必特别大，因为现在趁 你家 里六个房间的人也比较少， 对， 除了小航就好， 他不一定在北京，他可能在 燕郊。对，就是大部分的一个小家庭，一家三口这种，我觉得你适合哪一种呢？如果就是窗户上的那种啊， 嗯， 比如说装修前吧， 嗯， 可能你可以考虑是不是搁在灯池吊顶这个问题。如果装修之后是住是比较好，可能有点费地儿，对于家 柜机是吧，嗯？ 装窗户上那是不是比较好？也有净化功能的， 可以，对，就是选择一个那个，大概价钱也在7000到9000左右。 嗯， 然后是，买了那个就不用买净化器了，那个是单向流了，大家注意，它没有任何的，节能的功效，它只有净化的功效，它只有净化和换风的功效，但不存在节能的问题。 嗯， 那就够了，其实。 啊，对，对于一般的家庭真的是够了。 嗯， 7000到9000块钱， 等于 就 是一般的空气净化器加2000左右。 对，但如果你的房子比较大呢，像真的有150平到200平，特别是那种复式结构的， 嗯， 建议您装一个新风，因为您知道，整个的屋子如果把窗户都开开，它的换气效果都不一定很好， 而且空调降下来电费也是很高 的，对，其实很贵的， 对对， 就是建议您拿那种吊顶机，然后假如说最近雾霾比较重，我们室外可以戴口罩，对吧？如果在家的话，可以在假卧室摆台净化器，小的那种型，小米那个699那就可以 了， 就可以了，因为你只进一个卧室嘛， 明白了。 新风会保证你的整个室内不会过高。 有新风了还要什么699？其实屋里戴一个那个口罩睡觉就行了。 要换。 哎呦，那我这话怎么接？你快告诉我。 他管你要口罩呢，不是？ 可成 没有没有， 我心思哪里？ 没有，没有啊。 你桌上摆这么一堆，早晚得把。 没有。 待会儿下了节目全归他。 哎，这个双向流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双向流跟单向流就是它有一个排风的功能。 哦、 对，双向流一般都是带热回收，就是我刚说节能，双向流一般都是带有节能功能的，而单向流只是净化。 嗯 嗯， 当然双向流会价钱， 双向流会稍微贵一些，对，而且体积会大一些，因为热回收模块大概有。我抱起来大概 哦， 这么大个儿啊！ 嗯， 哦，那要 因为它需要充分的体积交换， 交换，嗯， 您知道散热片吧？就是跟散热片一样， 哦、 它需要充分的体积进行热量的交换。 哦、所以你看，为什么电脑机箱越大个儿的散热效果越好？ 对 对, 对， 笔记本散热就不行了， 就 是不是？ 就、 哦、 这个原理，可以因为可以装更大的散热。 对， 所以就是看自己家的家庭状况， 嗯， 是吧？居住面积， 对， 比如说你有这个地儿。与其你要摆一个按摩椅，不如就装一个大号体积的新风系统 加净化器。而且按摩椅比那新风净化都贵， 对，都贵， 好点、 哦、 按摩椅都得上万。 其实对哈、啊， 对、啊， 瞧不起谁呢？咱新风好的40000多呢， 不是？你别那么好的是吧？40000多的话， 就是 贵了点。 嗯，给消费者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要净化，就买单向流的，踏踏实实的，净化效果绝对能保证你满意， 嗯、 价格还在1万以下。 嗯， 滤芯呢？滤芯呢？肯定有人问了，滤芯怎么换啊？因为跟室外交换嘛，它肯定换的肯定要比净化器 勤。 一年四次，大概费用1000。 啊，一年四次一千、 啊，对，四次1000块钱左右， 一共1000。 对，一共1000。 哦， 而且我觉得在这方面要选择品牌大一点的，尤其就是有售后，因为这个净化器牵扯到滤芯更换、滤网更换的问题。如果小的品牌可能就没了。 哎，对， 对吧？大的 品牌，苗 山还是比较在意服务的，新风尤其这样。它不只是交换，它不只是后期的问题，在前期你安装的时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服务团队不专业，漏风灌雨、 哦， 你绝对受不了，因为它这个洞还挺大的，16厘米， 2合1的 16厘米一个大洞， 对， 就抽烟。机那大洞啊，就是 对，差不多。 我、哦、天哪！ 因为它要换风嘛，要风怎么进来、 啊？对对对， 你们有秘密都可以对着大洞说。 不是这个洞是新风用，这个洞是属于新风的，不是属于你的。 哎，但是就是2合1的机器，它是不是就一个滤网就够了？还是各有一个？ 嗯，它机器里头比较复杂，它有中效、初效、 嗯、 像那种我们刚刚提到的那种2合1的机器，新风系统加上 一般是有两个滤网的，初效和高效滤网。 哦， 2合1的机器滤网不会很大。因为它机器本身没有预留太多的空间给滤网放、 嗯、 所以它的净化效率只能说一般般。 对、 嗯、 所以就是大概就总结一下哈，看看大家的这个对于净化需求和空气质量的需求。 嗯， 如果你就是比较基础款，在家时间待的也不是很多，买一套净化系统就可以了。 对，净化器就可以了， 而且根据自己的居住面积去买一个机器大小、 嗯、 如果您对这个空气质量要求高，并且家里有小孩、 嗯、 老人，就可以考虑换新风系统加净化器、 嗯， 2合1或者是分体两种，两种功能都要考虑、 嗯。 然后您家如果经济也可以，面积也可以，您就可以从装修之前就可以考虑办法安装进去。 对对对，或者您装好了以后扒了重盖， 对，装了 死的。对，这个扒了重盖才是经济实力真的强的表现。 小黄，这事儿这屋只有你可以。 咱直播间先改造改造吧。好了，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特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的各位网友们还有我们的听友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咱们在室外场景下用口罩好好去防护我们，让我们的呼吸更值得骄傲的话题、 嗯、 以及我们来自中关村在线的这个我们的帮赫来跟我们帮了帮大忙啊， 没错， 让我们能够在室内有更好的一种呼吸状态。其实无论是口罩也好，净化器也好，新风机也好，都能够给我们带来生活的一种便利和生活的质感的提升， 都是为了更健康的活着。 对，智享生活，我们用智慧的方式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对，生活质量非常重要，希望大家和我们一块分享，然后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订阅号关爱青年计划看回放哦。 对的，好了，这次感谢我们的二位特别来宾，同时感谢我们各位网友们热情的收看还有收听。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为您同步进行视频音频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这是每周五的数码科技单元智享生活，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感谢您的收听收看。 下面将会是为您带来活力 Music 课，也希望您继续关注。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